想最靠谱的闺蜜来源应该就是从同学关系发展上来的，但是呢自从我们长大工作了之后，就会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朋友关系，比方说做美容遇到的爱逛街的同事，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，孩子同学的妈妈，甚至还有楼下遛狗的邻居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ASOS 的一首老歌，叫做姐妹们的聚会。这个小节 OK 音乐继续带你来听到王力宏这首歌很有异域风情的味道，叫做竹林深处。 把黑与白抹上肌肤泼墨，爱与怒在油画里寻解脱，把光与影不知成你与我，今夜我定夺我，下笔浓淡在我哪里还有地方后悔自在飞翔，太多因果，任凭岁月洗去对错，时空轮回唯独有我，把情感写下清晰轮廓，哪里还有地方后悔自在飞翔，月阴有阳今明自有天堂，用一节一枝一梢一叶一笔一画，挥毫将高峰浪尖人生态度全都写下，停那之间一座的文人雅士沉默的表达，七年之后依旧等待明月的回答，等待你去消掉隐藏忘掉所有的奢华，漂泊了苦以后哪里才是最后的家，只有在竹林深处里能够找到解答， 这首歌是王力宏自己第一次当导演拍摄的作品，叫做《竹林深处》，但是呢，也正应运了一句话，叫做“隔行如隔山”。虽然呢，梦想很伟大，但是有时候呢，还是要抓紧做好手头的事情。接下来听听看，陶喆这首歌很搞怪，叫做《马戏团》。 马戏团，耶耶，马马说。 高潮，啦啦啦啦，叶先生说他就是高潮才不到，真到老套感冒。吉普赛说我总感机会特别好，光着喇叭飞出大包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恋爱大过天这样的观念在我看来呢，绝对不是一件坏的事情，但是跟你做朋友的话应该就很惨吧，什么东西都是恋爱优先。不过到现在我这个年纪，如果你还能够坚持爱情至上的理念的话呢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女人。听听看恋爱大过天。 难道没有他我会更自爱，何时可恋爱，理论为何没记载，要那样才是应该。同行内相识大过 都说恋爱大过天的时期呢，主要是集中在学生时期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男生女生都不用考虑太多。但是现在呢，人家就会要考察你的外表、人品、工作、你的家境，听起来没有那么单纯，但是呢，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接下来听到这首很有回忆感的歌曲，来自 By True 两个小女生带来的《红蜻蜓》。

甜蜜，点点滴滴在心里留下了永远都擦不去的痕迹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总会想起你给的爱的甜蜜，想让你明白我的内心，爱你爱的多深多浓。别再提我俩幸福的过去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现在呢，从恋爱到结婚，脚步是越来越难迈出去，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才甘心的嫁出去。听听很温馨很真诚的心情，这首歌来自周华健，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。 两层层阵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。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